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上个主日，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当时，这是耶稣2000年前，当时大家都很惊讶，很困惑，耶稣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在坟墓里面？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之前明明说他被杀后第三日就要复活了。耶稣的身体不可能在坟墓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上个主日另外也问，今天呢？今天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在这里，就是你们。耶稣的身体就是指教会，基督是头，各个教会的会友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当然耶稣的身体也在圣餐里面，他的真身体真宝血就是在圣餐的饼酒在一起了。那么如果上个主日的经文都在问耶稣的身体在哪里，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20章反而在问，那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吗？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复活那天晚上就突然来到门徒当中，很清楚给他们看他复活的身体。因为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门徒怀疑是不是他的身体恐怕是鬼啊，所以呢，我们的经文说耶稣就特地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那天多马不在，之后其他门徒告诉他，他们已经看见复活的耶稣，多马反而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那些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8天后耶稣就再来一次，并且专门向多马，现在在场的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哇，我们刚才听了3次耶稣的手，他的肋旁，那为什么耶稣和多马都强调耶稣的手和肋旁呢？就是因为如果人可以看到耶稣的手与肋旁，如果人甚至可以用手探入耶稣手的钉痕与他的肋旁，就怎么样呢？就证明这真是耶稣的身体了。这真是同样那被那些钉子所钉的手，那被枪所扎的耶稣的肋旁，同样这一位耶稣的身体。结论，所有的门徒，现在包括多马，他们的结论是，这真是耶稣的身体。那一位本来钉在那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真的复活了，并且这复活的耶稣带给他们，带给我们好多好棒的祝福。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基督复活的祝福。无论是当时耶稣的门徒，或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真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祝福。当时耶稣的门徒本来就是充满害怕与怀疑。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门徒怕犹太人，或许怕犹太人也会来抓他们，所以门都关了，锁上了。但是他们根本不必害怕，耶稣已经完全照他所说的第三日复活，胜过犹太人，甚至胜过死亡、撒旦还有他们的罪，他们根本不必害怕。 但是他们还是躲在那边害怕，他们也怀疑。我们今天的经文当然特别强调多马的怀疑，但是本来其他的门徒一样也都怀疑了。我们上个礼拜就听到妇女们如何告诉门徒，天使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但是门徒就是不信，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要怀疑，但是他们还是怀疑了。那我们跟他们一样，常常又害怕又怀疑。我们害怕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害怕我们的工作或者金钱不够，我们害怕我们的未来。你或许现在也就在害怕其他的事，我们同时也怀疑，我们怀疑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吗？他真的在照顾我吗？为什么现在情况还是这样呢？虽然我们会害怕也会怀疑，但是就像当时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根本不必害怕，不必怀疑。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胜过任何我们害怕的事，甚至死亡与我们的罪还有撒旦他都胜过了。我们也不必怀疑，那天给门徒看的真的是耶稣的身体，他真的复活了，并且他现在真的与我们同在，特别在他的道里面，也在圣餐里面。我们不必怀疑，但是我们还是会，就像我们还是会害怕一样，我们就是软弱，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罪。害怕与怀疑也是当时耶稣的门徒的罪，因此可以说耶稣不必理他们了。耶稣花了3年时间好好培训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子的，拿他们真是没办法了。但是耶稣那天还是来到他们当中，并且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并没有责备他们，他反而赐给他们平安了，他反而差遣他们，他反而赐给他们圣灵，他反而赐给他们赦罪的权柄了。怎么这样？真是想不到的恩典与怜悯了，真是基督复活的祝福给这些罪人的祝福。我现在再念一次第19到23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希腊文就是平安吧，耶稣就是赐给他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平安吧，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真是好多好棒的祝福，也真是想不到的恩典与怜悯，耶稣会给他们这些祝福。但是当然耶稣让他的身体被钉了，被扎了，被杀了，然后使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就是为了赚得那些祝福给他有罪的门徒了。这本来就是他的计划。那耶稣的计划当然也包括我们，耶稣的身体被杀而复活，也是为了赚得同样那些宝贵的祝福给我们。当然我们那天没有跟门徒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包括他的手和肋旁，我们也没有听到耶稣向门徒所说的话，但是我们所得到的祝福也是我们，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也是我们的祝福。 的确，虽然我们那天不在场，但是我们还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现在就再念一次我们的经文的第26-31节。当我念的时候，请试着听哪里提到你，因为你在里面，哪里提到你。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你听到你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哪里呢？就是当耶稣对多马说：“你多马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们这些那天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但还是信耶稣的人，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就得到耶稣复活的祝福了，连你们如此相信耶稣，也是耶稣所赐给你的祝福其中之一。我刚才念的那小段，也就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如何使我们相信耶稣的。第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约翰说他写下这些事，要叫你们，或者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或者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记载了他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事，就是为了使他的读者或者听到这个叙述的人，包括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确，像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所说的罗马书，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并且因为上帝使用先知与使徒们所记下来的圣经的话，也就是基督的话，使你信耶稣，你也就在他的名里面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又是一个好大的祝福。那天晚上，耶稣的门徒从复活的基督所得到的祝福，就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差遣、圣灵，还有赦罪的权柄。这些也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得到基督复活的祝福。首先，你们已经得到了耶稣的平安。罗马书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你们，就得与上帝相合，与上帝有一个平安的关系了。接下来，你们也得到了耶稣差遣的祝福。那么当然，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了像那时候耶稣门徒所得到的使徒的差遣。但是无论上帝给你的圣召是哪些，包括家庭的圣召、工作的、国家的或者教会的，他就是差遣你在那些圣召中当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口，好好地服侍帮助别人。接下来就是圣灵。圣经很清楚，特别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你圣灵了，你肯定有这个祝福。最后是赦罪的权柄。 那的确，今天在教会里面公开正式使用这权柄，是上帝给牧师特别的呼召，就像我今天在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所使用的。但是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可以也就应该赦免得罪他们的人，譬如哥罗西书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可以饶恕赦免人的罪，对你对他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们真的是蒙祝福的，你们就是得到复活基督的祝福。为了让你得到那些祝福，你的主就让他的身体被钉、被扎、被杀、被埋葬，但是第三日他就是使他同样的身体复活了。你现在已经得到了那些祝福，但是特别当你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所聚集的地方，基督就持续地透过他的圣道，透过圣餐，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宝血，他继续赐给你们他的宝贵的祝福。你所得到的真的是好丰富，因此你真的不必害怕，不必怀疑，你所最需要的你已经有了，透过耶稣的复活。关于那些其他的东西呢，你也不必害怕，不必怀疑。如果耶稣甚至愿意为你那样献上他的身体，为你受那么大的痛苦，为了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他一定也会给你任何其他你真正需要的照顾，你可以放心吧。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